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 把香水涂在手腕上，我煮咖啡想你在夕阳，坐着你坐过的沙发，点燃你的雪茄，却想不起你的模样。你应该在异乡闻着花香晒太阳，你忘记你曾经撒的谎，你养好你受的伤，织着新的期望，在他耳边低声的唱。你说爱是一种香，只能撒在身体上，让你痴迷，让你疯狂，只是短短时光。你说爱只是欲望，得到后就不再想，曾经浪漫，曾经伤感，都会被遗忘。花香晒太阳，你忘记你曾经撒的谎，你养好你受的伤，织着新的期望，在他耳边低声的唱。你说爱是一种香，只能撒在身体上，让你痴迷，让你疯狂，只是短短时光。你说爱只是欲望，得到后就不再想，曾经浪漫，曾经伤感，

们却都看不见风，一直爱看风筝被操弄，满足好奇的瞳孔，突然间轰隆，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，雨季总那么有些痛。当时还不懂，突然的重逢，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位，一度相通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。我常听到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两方蓝海追求，看得见彩虹，我们却都看不见风，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，我们当时还不懂，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位，一度相通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。用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两方蓝海和沙丘，交会比我荒谬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，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两方蓝海和沙丘，到那天碰头，你请交会比我追究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龙，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一座古郡，流传了千百年佳话，跨越了2300多年星辉。三国演义从这里开篇，汤原义气到此处寻根。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，宋太祖赵匡胤从这里开启他的传奇一生。 我万岁！

着那汉堡包，却想着睡觉。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，整天驾着车在那花满图画的街上摇，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。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？只有神像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，整天驾着车在那 ABC D 的街上摇，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。纽约的市集做着北京的梦，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，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，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。纽约的世纪夹着北京的梦，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，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，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。在第五大道感觉好无聊，喝一下绵药去享受家乡的味道，整天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，哪里可协调你可让我知道。纽约的市集坐着北京梦，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，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，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。越的世纪夹着北京的梦，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，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，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，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，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，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，世界不管怎样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

现实里不见半点的犹豫，凝结的空气，凝结的血液里，凝结的我们的爱情，曾热切地，你今夜亲手毁灭去，怎能说忘记就忘记？你让我的心沉落去到谷底，总算锁定难自己，已触不到暖暖的气息。怎能说忘记就忘记？你让我的心对着漫漫的雪，剩下一丝体温在不能燃起。 Yeah. 山路中，今夜落花沉重，春来春去聚无